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们吗？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他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儿，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 狗撅嘴儿。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那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都对。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狗撅嘴》可以说是一段经典作品。其实啊，相同的作品也有人用不同的形式来演绎。1997年，在天津录制的《中国传统相声集锦》中，相声名家马静博就和黄族民一起搭档演出了对口版本的《狗撅嘴》。不过段子的名字改成了鸡冠花，不仅段子的名字改变了，整个内容也有所变化。马静博一开始讲述自己十分有学问，善于吟诗作对，之后说相声同行田立和对他不服气，就在家中教自己的孩子吟诗作对，但最终弄巧成拙，也上演了一出鸡冠花对狗撅嘴的尴尬闹剧。马静博、黄宗民表演的鸡冠花比较出彩的地方啊，是在整个段子的电话部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鸡冠花的电话。 就打我一上中学完，连续三年呢 啊， 我都考第二。 哇， 太难过了， 这 我心里头太难过了。 真的，对对，别难过了 啊！ 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啊， 那就。第二这不简单呐， 那第一给谁留的？ 啊， 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啊， 哎，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这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呐，要考上个第二名， 没有好几十人 啊， 没好几十人， 几个人呢？ 就俩人。 哦，俩人啊， 我考第二名。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你瞧这模样， 啊， 一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对不对啊？ 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 也是。哦。 我们那班60名，我考第二。 哇，那60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啊？怎么 还不行是吗？ 嘿。60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哦，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那怎么办呢？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哦，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哎，对对， 那要考第二， 嗯， 不简单。 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第3大队，我考的第二。 哦，10个人一波。 哎，对对对对，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嗯，那一组5人。 哎，我在第2组考的第二。 5个人考第二， 不不 行，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那剩4个人。 哎，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啊， 我在第2组考的， 还是俩人啊。

我是新北京人。